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咁呢節咧就開頭啊，俾阿迪啊介紹一下 Reg 先啊啲台務先啦。 好啦，先我講先啦。咁啊，我知道好多網友都問噶啦，究竟續會個情況係點？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因為我哋收啲 email 亦都有啲覆咗。咁啊，然之後咧係好簡單，都係入翻數落去中銀個 account 度，因為喺翻個網站度寫已經有寫噶啦，喺會員登記嗰個位度。咁啊，入完之後入完數就 email 翻過嚟。俾翻即係睇翻張 receipt， 咁我哋跟住就覆翻你，其實就 OK 噶啦。呢個關於個續會嗰方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新節目亦都要講一講啦。二十三、十四、十新嘅一個節目，我哋就會即係 都係會員聽先喎。呢個節目 會員聽先嘅， 都係會員聽先。 逢星期二夜晚九點半開， 第一集出咗嚟， 出咗嚟。 港屋村仔好撚好笑嘅， 係 啦。千祈冇，我就賴嘢啊！我就係嗰日就係坐火車喺呢個落馬洲坐火車翻嚟嘅，全程就俾人以為我係黐線，係啊，因為好難忍笑嘅人， 係啦， 係啊，咁所以千祈唔好喺火車聽。 同埋我點解會喺北上呢個節目度講唔介紹其他新節目咧？個原因係內地嘅朋友亦都可以聽呢個節目啦，即係聽翻就係話，即係香港 推介值得推介， 值得推介嘅，即係香港喺。我哋幾個唔同嘅主持，因為二十四、四十歲、三十歲、二十歲咁都經歷過，就係喺香港呢一邊一啲生活上嘅點滴，喺唔同嘅年代，咁可以你哋亦都可以了解翻嗰即係可能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香港究竟係點樣咯？ 少中有女啦，如果今時今日好景嘅，就唔使咁多嘢，咁多成日要話當年啦，都有一句。咁但係就呢個真係一個我哋好值得懷念嘅年代嚟嘅。咁所以就做節目主持其實就有好幾個嘅，包括就獅子啦 ，Canny 啦 ，Canny 啦嚇， 二十嘅獅子啦， 反萬嘅 組合啦，三十嘅 Canny 啦，咁啊仲有四十嘅係， 仲有啊藍天嘅 Wilson 都有嘅 ，Wilson 都有份嘅， 仲有咧，哇好多人都有份啊，仲有。京一又有姚川都有嘅， 咁啊可以劇透一下嘅， 茶妹又有嘅，系啦，咁好多个都有嘅， 劇透一下啦， 大家都好想做嘅，就个节目都 劇透就嘉宾啊曾经 感情都嚟过啦，我想讲爆埋佢出嚟啦，所以好值得留意嘅一个节目啦吓，咁啊仲有啲咩新节目啊 ？Reg 啊嚟紧， 咁啊足球多个啦，星期日嘅曼联主场新闻啦，咁啊有多个啦 ，OK，David。 D.S. David D.S. 系啦，咁啊， 一个澳门嘅朋友， 下萨嗰边都系啦，咁啊，啱啱都系今晚出咗街噶啦，即系早翻北上大约一个钟头，九点半蓝天，咁啊，新嘅 NBA， 新嘅蓝天雪地， 系啦， 哦 ，OK， 咁啊，因为 NBA 开咗落啊嘛，所以第二季亦都开落啦， 啱啊，又系啱内地朋友听啊，日日都要睇到都大家都冇晒感觉， 咁啊，因为上个礼拜太忙啦，所以交代唔到台务啦，咁所以嚟紧其实呢个特别系呢个十二月啦，我哋希望即系开翻啲新嘅节目，所以。嘢都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 陆续仲有新节目嚟。 有啊，过咗串到尽， 俾先啦。 过咗串到尽之后，我哋都翻去搞翻啲节目上面。 唔好讲得咁尽住啊！ 唔讲咁尽住， 即系好似我 D 一八嗰个听日系咪做嘅，我都未知啊，大佬仔。 唔系开录咗，开咗先讲。 系啊， 系啊。 喂，每个礼拜都要 confirm 一次啊，真系，唉，真系好搵奇嚟嘅。 好， 咁啊，仲有打赏前，我哋又讲下啦， 交代下啦。 哇，进展非常缓慢啊，咁啊。我都唔知點講，咁啊呢個禮拜我都要多千零蚊嘅，係咪應該夾埋曬都係多千零蚊，咁啊唔計呢個內地嗰個建行個户口啦， 係啊， 咁即係夾埋而家我哋得五千幾蚊，咁五千幾蚊咧就我諗住咁啦，等多個禮拜，多與少都好啦，我都要攞上去咧就俾應該有少部分咧就係梁錦強嘅。另外有小部分咧就係阿黃崇熙嘅， 係啦 嚇，咁希望大家會理解我嘅難處啦，攞上去都俾人笑嘅，大佬，即係得個 即係仲要五千幾蚊都仲有兩月分呢，咁你即係好似請人食餐飯咁㗎咋。咁啊面子問題啊，我的面子啊大佬，即係你知上得大陸要講面子㗎嘛，咁即係冇乜面子啊。咁啊所以等多個禮拜啦，咁啊捐款實在少啊。 首先要多、 即係有咩因由呢真 係。我都唔識講，我都唔識答，我都唔知，因為 其實有好多網友係真係捐咗嘅。 係啦。 即係我都係希望每一個禮拜我都想多謝佢哋嘅，即係因為其實真係捐咗唔止一次嘅。 係啦。 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都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就係咩呢，就係話我哋見到嗰、那個即係收聽率嘅 ,ok? 嗯。 但係個收聽率同捐款嘅人數呢、即係其實同大班嗰邊一樣嘅、 啊。 大班成日講佢有唔知幾百萬人聽啊。咁、但係啲自己有呢就得嘅好少嘅數量啊。咁所以呢就即係大班唔好成日以為只係得佢一個係咁啊。我哋啲打賞錢都係咁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呢、這個又好難怪嘅，即係習性問題啦，希望大家會改變一下個習慣啦，即係搞清楚呢個節目係一個收費嘅節目，咁啊有時聽得即係過癮嘅，我哋都係嗰個精神，就希望大家會打賞一下，咁、然之後啲打賞錢呢我哋就可以透即係利用呢啲打賞錢可以幫到大家啦。 咁啊呢個禮拜二啦，要多謝返耀川啦，因為佢喺個講故仔度，即係佢個節目今日講故仔度亦都呼籲咗啦。 佢都有吹街係咪？ 係啦，咁亦都其實 因為大家都睇唔過眼。 嗰條 link 就 post 返喺佢嗰個 Facebook group 嗰邊啦，自己有嗰邊啦。咁啊，我希望啦嚟緊會好啲啦，因為個節目仲係即係會員下載 OK， 咁啊聽日就會 free 翻出嚟。咁啊。佢嗰邊嘅聽眾群亦都唔同嘅，希望就可以令到個打賞錢嘅捐款多啲啦，係咯。 咁啊可以讀一下玲姐有兩個嘅微信發俾我啦。咁啊， 開心 嘅，佢係每一集咧，佢都有聽我哋嘅節目嘅，咁、我好開心，多謝玲姐先啦。咁啊，跟住咧就佢曾經發過兩個最對上兩個微信嘅咁講嘅，尹山你好啊，即係我啦，我姓尹嘅 ，OK。咁啊我在聽你哋嘅節目，咁啊各位尊敬嘅牛老師咧，我哋就仲未見過面，咁啊因為嗱點解呢要解釋一下嘅，牛老師唔係唔做嘢，牛老師咧就好，我哋都好怕牛老師咧就一齊即係刁民牛啊。好怕佢咧，同我哋一齊上去見到嗰啲受助人㗎。係 啦， 因為唔好以為刁民牛係一個硬漢。 係啦， 咁佢上到，如果佢見到嗰啲人咧，我哋又要做多樣嘢，就係又要 我哋要心理輔導下， 買紙巾啊，心理輔導啊，所有嗰啲咁嘅嘢。即係就算阿玲姐咁開朗嘅人咧，佢咧唔好話見到啊，佢聽到都會喊嘅。即係呢個你真係講都唔信咁啊！對唔住啊，刁民牛，你今日唔喺度，我哋篤爆你有少少即係私人嘅弱點啦嚇。咁佢話咧就佢咧就唔清楚我嘅生活狀況。佢話其實咧我就冇風濕病嘅，係先天性嘅缺陷。佢話至於嗰幅手工藝品咧，就仲未揀好內容。我深感歉意，或者你哋咧就提意见啦，佢非常感谢。咁呢个就回应翻有好多集之前咧，刁文流咧就讲过，即系关于呢个玲姐做个刺绣啊。其实佢做过一两个刺绣，一个刺绣咧就送俾我哋嘅，写住北上频道，我哋而家摆咗喺呢个 studio 度嘅，不摆咗边度唔知啊。台长要攞翻出嚟俾我哋，得挂翻上嚟啦。咁啊，仲有咧就其实佢系即系谂紧啲主题嘅，佢系想做一啲刺绣咧，就要嚟即系。可以賣到嘅錢咧，就幫到人啊之類嘅。咁啊，呢個其實好鼓勵玲姐去做嘅。即係如果玲姐聽緊嘅節目就係、是、唔使我哋俾咩意見你嘅。你有啲咩強項啊？即係刺繡啲，譬如你刺隻豬咁，你好叻嘅，咁你咪整幾隻嚟咯。咁我哋咧就我哋可以透過節目可以。賣俾啲網友啊，當個禮物送翻俾我哋嗰啲捐助人又好，即係乜都好，或者拍賣又好，到時先再諗個形式啊。咁啊，如果玲姐可以得閒嘅，喂，醒幾張過嚟啊，咁我哋可以又可以做少少嘢啊。咁另外一個咧就是、上一集咧，佢又聽完我嘅節目，咁佢又話咯，阿傑斯聽到好耐嘅不久嘅將來有見面咧。即係我因為我上次提過，我話我即將會探佢，咁佢就話佢好開心啦，咁佢話非常感謝你哋嘅關心，咁佢話不過咧一個人嘅生活為咗安全咧就唔好用呢個電熱毯啦，呢、這個又係刁民牛提嘅，所以我上次咧。 我都好猶豫啊，究竟好唔好買電熱毯嘅？咁啊，我啊覺得咧就會電暖爐啊會好啲嘅。咁啊，其實咧有你哋嘅掛念就已經好足夠啦。咁啊，玲姐就唔係咁想我哋成日買嘢嘅。咁但係 anyway。呢啲嘢我哋話事啊，玲姐就唔係你話事嘅。 唔係但係 咁電熱毯係真係會有少少危險嘅、嗯，因為即係一個人咧，我都唔係太過主張嘅，因為始終都會有危險性。 玲姐間屋就裝咗道鋼門啦， 係係啦， 我喺佢微信度亦都睇到， 係咪啊？ 覆咗佢啦， 係啊 ，OK。 早兩個禮拜前嘅事。 哦，你都有同阿玲姐聯絡住㗎？ 有 哇，幾好啊！我哋冇一齊 group 㗎，係啊，不過玲姐 add咗我咁樣睇嗰陣時。即佢就少 係 即係短信俾我嘅。好，按時睇佢啲相，我都會留一句 like。 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喺今年之內啊，睇下可唔可以，唉嗱，即刻即係揼曬頭，因為真係好多嘢做。咁但係我盡量，我盡量喺12月呢個月咧，睇下可唔可以上到去。咁啊，如果有興趣嘅網友又係啦，你不如就先 Facebook 我，咁啊，然之後就同我。即係話一話聲俾我聽先啦，等我又預一預人啊，咁樣之如此類啦。如果譬如話，即係我哋如果唔多嘅，咁我哋就幾個人，我哋就上去探下玲姐啦。 好、 啊，因為已經有一段時間冇見過玲姐。 嗯， 咁啊都係嗰句啦，提一提大家，希望就係聽完節目就上翻去 Facebook 呢、這個我就會有一條喺呢個 files 嗰度啦，就會有一條 thread 咁咧，就係寫住，等我睇睇個 file 名先，寫住北上打賞前 doc 嘅啫，你入完之後咧，你 click 咗佢出嚟咧，你就會見到所有嘅捐款渠道啦。又或者再簡單啲，上去 Reg 先，當你下載節目嘅時候，喺北上頻道嗰個 page 嗰度咧，就會有一個 PayPal， 咁你亦都可以喺嗰度咧打上我哋嘅。啊，咁啊，大致就係咁啦。好啦，咁啊，翻嚟啊，第三節仲有啲咩可以講下？喂， 講下咩啦？ 講下 聖誕節啦， 講下題啦，繼續講下呢個 聖誕節。 聖誕節有咩好地方去啦？ 但打斷你先，我發覺即係其實內地都開始即係早嗰幾年應該咁樣講啦，早嗰幾年已經有少少聖誕氣氛啦，但係 一年比一年濃厚啦， 越嚟越緊要啦。即係我以深圳為例， 潮節嚟㗎嘛。嗱，點解要講聖誕？話點解話聖誕節有咩好地方玩呢、當然唔係同香港人講啦，屌你香港人，大家都係香港人， 老細 嘅聖誕 心照啦， 都頭痛嘅而家。OK OK， 咁所以頭痛就係我哋而家都好難揾地方去玩。 一陣先，一陣先，我再係啦。 但係先從一個內地人嘅角度先，咁咧就喺內地咧，其實咧踏入十二月咧，你睇到各地嘅報紙都係嘅。咁譬如有啲標題就咁講啊，去香港過一個本土最正宗嘅聖誕節，哇！雞腩撚大隻字，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咧，喺內地睇到啲咁嘅標題咧， 驚唔驚？ 幾驚㗎！係咯，咁所以咁我啊，即係又可以分享一下啦。咁啊，睇下內地人啦，即係喺內地嘅傳媒究竟有啲咩推介？咁啊，作為香港人都要聽聽㗎。 好啊， 都未開啊， 都好多啊。嗱，逐樣數啊，好冇？咁啊，如果有意見就表達下啦。嗱，咁啊，今年嘅聖誕節咧，其實我都唔知有咁撚多地方玩嘅。 講。 迪士尼、雪亮冬日啦，呢啲其實我哋唔係好驚嘅。你唔去，你唔去，我都唔去。OK， 係 海洋公園聖誕全城 ，ho ho ho 咁樣， 唔驚。 OK， 唔驚。OK， 呢個都唔驚。 係啦， 呢啲唔使講咁多啦。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閃亮聖誕 都係唔驚， 都唔係太驚。 係啦， 係啊，咁就山頂喎，山頂咧就冬日星月閃爍山頂 ，OK OK， 去啊！ 呢個都唔係大嘅，好啦， 動你去啊！ 嚟到灣仔咯，會展第十一屆香港冬季購物節氣第十一屆香港冬日美食節， 撲街， 少少撲街啦， 唔係購物唔緊要，係美食兩個字好緊要， 係啦。少少呢個有少撲街 ，OK， 我打個 tick 先啊，呢個 OK 得。 試食完之後唔買 ，high like 咗佢先呢個， 好多人， 跟住再轉個頭又再試食。 下殺你有所不 多人不得了啦。 唔係啊，你有所不知啊， 係 暑假嗰個美食節啊 ，OK， 當然有 OK， 香港有十幾廿萬嘅師奶湧入去啦。 我想你解詳細解釋下先，頭先。你驚啊，因為你戥啲師奶驚先。嗱，我都唔係好驚喎，我先表達。 我一次都未去過。 我喺灣仔好驚啊！ OK， 你唔會為一隻一蚊鮑魚？ 我唔會嘛。 同啊，大家又族群廝殺啩，係咪先？唔會啊，應該。 你諗下個人流係有十萬嘅香港人， 灣仔逼爆， 再加有五萬嘅內地人同一時間用去會展，咁你有十五萬喺灣北嘅時候，啲車咁咪塞死曬條軒尼斯道，沿住銅鑼灣，中環咪塞乸曬咯。 就灣仔茶餐廳逼爆啦， 咁咪冇計咯。咁我咪驚咯。 得明白啊！阿夏沙大咩補充？ 會場方面咧，其實咧嗱，小弟咧就有啲遠房親戚，久唔久咧喺嗰邊擺嘅，擺攤嘅，咁樣咧有陣時候咧會幫手對啲嘢俾人哋試食嘅，所以咧都有知道係如果即係近呢兩年就冇啦即係早嗰幾年就冇嘢做咁樣就喂幫幫手啊咁樣，我咪去幫下手咯。咁嗰陣時候咧就發現咧就係、是。又是一樣啦，好逼人啦，但係呢揸住個盤對俾人哋試食嗰陣時候呢就驚俾人哋呢就成個盤撥咗出去呢就撥到人嘅話俾你聽。而家呢如果係咁多人嘅時候呢就更加危險啦。如果你熱嘅嘢呢唔該，你哋自己有小朋友嘅話咧，就小心啲啦。 好少熱嘅嘢㗎嘛， 唔係有啊， 新聞報告 有湯㗎， 湯啊， 湯啊， 湯啊，唔係啊嘛，咁好心嗰啲賣湯嘅就自己唔好搞咁多嘢啦。 咩咧試飲嗰啲湯咧，就好似嗰啲 咩錄到細路啊，但係嗰細路矮㗎嘛， 係啊，又睇唔到啊嘛， 睇唔到啊嘛。 嗰陣時候咧就係嗰啲好似養命酒嗰啲杯咁樣咧，杯仔咁樣咧，就俾倒少少出嚟。跟住咧就俾你， 嗰啲龍唔死啊，嗰啲就， 但係潑到你都痛啦， 唔死得真算好㗎啦， 真係 死得算好啦，受傷咧難免。 我知你仲會講邊笪地方， 好多啊，嗱， 好 啦，好啦，下一笪地方我諗大家唔覺得太仆街嘅，昂坪360閃亮聖誕村， 有 冇問題啦？新界馬灣啦 ，OK， 呢啲應該冇乜問題啊。羅亞方舟聖誕嘉年華，冇問題啊。好啦，又翻翻嚟少少市區咯，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冬日冰之巡禮 ，OK， 呢個唔 多人嘅。 好啦，開始入對商場啦，尖沙咀啦，香港海港城就聖誕。华丽大宅， 我唔惊 呢啲，唔惊啊！呢啲你好耐，好多年前都放弃咗啦，已经放弃咗好耐啦。尖沙咀老尖呢啲地方唔系我哋普通香港人去㗎，而家即系呢啲去唔起啊，玩唔起啊，大家太大呢啲。喂，仲有，喂，去荃湾得唔得咧？荃湾天地咁啊，有个全城盼望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咁啊有麦兜麦麦联同一众春田花花幼稚园嘅同学就会进驻呢个荃湾新天地广场啊！ 我 谂应该 吓 咁呢个就呢个都好湿碎系嘛？ 吸引唔到啲内地游客嘅呢个 麦兜 喎，唔系嘅 吓，你话麦兜染红咗而家， 你话起样嘢就大镬， 洗脑教嚟嘅，系咪外国嘢嚟嘅？都唔惊啊？ 唔惊 ，OK， 真系唔惊。 好啦，咁啊到呢个铜锣湾咯，唉， 知你讲咩？ 时代广场咁啊，邀请咗呢个阿根廷艺术家咩啊？当代艺术家。查维亚冈沙利斯、贝高斯咁喺露天广场同埋二楼大堂咧，就打造一个趣怪怪嘅圣诞森林。 我就系识得美斯就唔好意思啊。 哦，我而家唔系你识唔识个人吓？呢个扑街程度大唔大咧？ 我 好大噶， 唔系我细个， 其实系咪都大噶？ 系唔系都好捻大？ 系咪铜锣湾又系已经都已经开始近年都 到我哋 咧，又系去唔起噶啦，放弃咗噶啦。咁仲有啦，沙田喎，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有一个叫 Starlight Romance 光是浪漫灯影艺术装置，咁有意大利名师啊，叫 Cesario， 同埋呢个唔知咩迪斯咩迪比亚路啊，咁啊首度嚟香港啊，咁啊搞呢啲咩十万个咩 LED 灯啊，搞到好似佛罗伦斯文艺复兴哇嘅建筑咁样嘅。咁呢个喺沙田新城市广场必多啦，因为点解呢个火车站嚟㗎嘛，又去。 唔係大镬嘅就係唔可以落街囉，因为我。 哦，你係住沙田係咪 上面㗎嘛。 喔，你咪沙田街坊又係大两镬。 大镬。 係啦，即係又要匿埋喺屋企过圣诞啦 ,ok, 係呢个係比较安全少少啦。 买定啲粮食上去囉。 中环有冇镬气呢？ 有。 置地广场 一定有 打造一个圣诞嘅圣诞演奏会，唔系梦幻嘅圣诞演奏会。OK， 咁啊置地又有啦，中环咁啊，跟住最后咧，仲有一个新都会广场，即系边度？新都会广场应该喺葵涌系咪？应该 系 葵芳。 惠芳新都會廣場應該係，咁喺平安夜就會舉辦呢個平安夜倒數 party， 活動嘉賓呢就會邀請咗呢個，嘩呢個大禮獲啦，張敬軒啦、啊、羅力威呀、啊、唔知邊個啦 ,Super Girls 啦、啊狂歡聖誕 ,ok, 咁仲有呢就係呢咁仲有呢內地呢譬如南都呢你會好 details 咁樣呢你會搵到一個呢香港藝人啊將會喺嗰譬如到20號到27、8號左緊啊喺香港出席所有大小聖誕活動呢嘩成個表列曬出嚟嘅。咁你睇完個感覺呢就係呢即係唔好你個撲街程度呢係極高啊！即係如果你坐喺香港首先就係、是、咦你除咗即係你睇完之後就係、是、你諗下除咗匿喺屋企呢你真係唔使搵咩做啊。呢、這個第一個我嘅感覺囉。嗯 啊、我想講少少嘅係咩呢 佢漏咗嘢㗎。 漏咗嘢啊。 漏咗嘢啊。 漏咗個 好。我、哦、你幫佢補充囉。 好撚大㗎。 你估下是我嗰個同你嗰個係 天馬艦係咪 我喺銅鑼灣。维园 哦，唔系 维园就有啦，天马栏就有啦。 我系觉得系兰桂坊。 哦呢、這 个哦老懒嗰啲 老懒就唔 老懒嘅，唔系老懒佢有提嘅，即系譬如话、哦，因为我冇特别活动嗰啲我冇讲、 okay, 啊，我讲一讲啦。 我唔晒大佬咗好多。 第48届公展会地点维园， 又系圣诞咩？ 2013年12月14日至2014年1月6日，入场费10蚊、哦，时间上午11点至晚上10点。 哇呢个紧要啊！ 扑街程度 系啊， 扑街程度一。8-10%， 系啊，因为呢个系会扫嘢翻大陆噶嘛。 呢度孭咗嗰个美食节嗰度一半。 我唔系话唔系孭咗啊，系真系孭啊！屌你，系去捻完美食节收捻咗啦。OK， 咁咪慢慢攣过去维园咯。咁你即系湾仔 铜锣湾系重灾区喎。 你咪绝对系数到噶，由天后咪到湾仔头成嚿嘢。咪扑街咗囉 会唔会一路排咁我哋 卡中唔係中间你咪諗咩呀諗时代广场諗黄室堡諗成个铜锣湾 SOGO 购物乜諗嘢好啦拉对对面海对面海就咩呀对面海咪就係海港城嗰度囉跟住逢係24同31都会有倒数嘅 Times Square 再加广东道咁你基本上系咩呢就係话成个香港嘅地方你冇辦法係可以去㗎 ,ok, 好你想話好遠離繁囂 係 去一去搭下船咁你長洲愉景灣都係內地 人。冇玩啦我試過啦我試過啦係搭唔撚到㗎真係㗎屌你到最後去放棄 㗎 我試過一次呢就係、是、又係呢段咁嘅時間跟住呢就去長洲、嗯、ok, 咁你然之後呢去到你發覺係冇辦法擠到入去連望到望幾點都望唔到跟住諗住哎去返咩呀 ,IFC 呀咪嗰個即係上面食啲嘢先啦即係食個晏晝先啦諗住再落嚟啦再落嚟係更多人屌你到最後你係要放棄㗎所以你唔好諗呀 仲有 但係我哋先呼籲先呼籲灣仔同銅鑼灣嘅居民啊盡快 撤離 ,ok, 嗱今日12月7号啦唔好一人到时呢又怨天怨地啦我哋北上频道依家做我哋提早十几日叫你撤離啊你最好就係譬如有啲家属咪佢咩啦因为佢 H75N9 号啊咩物理号夫 人六家出 住住先啦 ,ok, 我哋冇乜人嗰度、okay, 最多都係得两户到嘅啫 通常水 嗰度过咗圣诞嘅算撚数啦静静地咁样 唔係囉平安夜囉 係平安夜囉 係 囉一定冇事发生係咪先 咁 好撚好啊 你知唔知 嗱我呼吁咗你㗎。 阿沙就知啦我哋录音之前大约4-5个钟已经坐低同你讲。嗱 ,Vega 点计都好总之由22到28呢节目呢唔好上嚟 Vega 㗎啦我尽量逼晒呢喺14至18㗎。喂大佬真係唔係讲少㗎真係一定要讲 㗎。 顶你个肺你海洋公园同埋呢个迪士尼 ,24-31 你玩到12点 ,ok, 海洋公园啲车你就出撚返嚟香港岛。 中华湾仔囉。 咁你成个讲到呢即係我已经敏㗎啦话俾你听一搭到12月嘅系咩呢你我喺我嗱 ,ok, 喂架喺灣仔啦我發覺你又好奇怪㗎喎你真係多咗遊客㗎 ,ok, 即係唔單止係內地遊客 ,ok, 多咗韓國遊客嚟啦 ,ok, 不特止啦東南亞嗰啲多咗啦、然之後你發覺香港的交通網絡呢係塞撚到撲街㗎、我係敏撚到係咩就係、是、話我住西環 OK， 平時我十一二點都好，我仲可以一至四嘅時間，我仲可以輕輕鬆鬆搭巴士，大約半個鐘到到落嚟 Vega。但係我 OK， 我要搭的士，我焗住去兜彎筆 ，OK， 三四個字到。但係咧，依段由唔知由上個禮拜開始咧，就係話咩咧？我竟然十一點鐘我係揾唔到一條 route 咧，係可以咧慳過一個鐘嘅錢，即係我一定要個 route 咧就由西環去 Vega 咧一個鐘，無論搭乜撚嘢車都好，即係你嘅多人到冇辦法嘅。仲有咩？你玩撚到夜晚十一二點都係發覺仲係塞車 嘅。嗱，我想喺呢度咧聽咗阿的講咁耐咧，嗱佢開始激動啦。我哋又翻呼應翻第一節咧，就係咧，其實你又要需要反省一下啦。其實嗰、那個你我哋理解你嗰種猛陣嘅 ，OK， 其實我都會猛陣啦。但係我哋嗰種猛陣咧，我想提你一次，唔好發泄喺啲內地人身上 ，OK， 唔會。 其實嗰個問題唔喺佢度噶，喺我哋嗰個冚家產香港政府嗰度噶嘛。 冇錯， 你冇咁大個頭就唔好戴咁大頂帽啦。 你冇咁多地方就冇咁多人啦。 我係想講一樣嘢咧，係你根本負荷唔到噶嘛。你負荷唔到咧，嗱。到最後，其實我想話俾你聽，其實又係兩邊嘅人都係要反省，同埋係兩邊嘅人到最後都係受罪嘅。內地人佢想嚟做咩啊？佢話佢想嚟香港過一個本土最正宗嘅聖誕節嘛。我想話俾你聽，唔係㗎，我哋嗰個最正宗嘅聖誕節真係唔係咁樣。我以上頭先同你講嗰啲嘢，全部都係消費嚟㗎咋。 係啊， 我幾時有話過俾你聽，我哋嘅聖誕節係消費啫，係咪先？你有冇見過喺內地有一張報紙會話俾你聽，聖誕節嚟咩咩教堂，跟住十靈神開去參加彌撒啦，冇噶嘛，或者話。跟夏薩特有位叫夏薩特嘅人呢嘅朋友仔呢，佢每年呢都會去呢個聖誕節呢就會去深水埗嗰度呢派寒衣嘅，係你哋最好就去跟住佢咁樣。你會唔會你見面到有啊？冇㗎嘛。或者唱聖詩，你有冇話叫啲大陸人內地人嚟到跟住香港有啲團體去唱聖詩啊？冇㗎嘛，全部都係消費嚟㗎嘛。所以根本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是、內地人佢亦都最後又係感受唔到一個最正宗嘅聖誕，跟住然之後呢個城市又負荷唔到，香港人又猛陣，內地人同時都猛陣，因為覺得我屌你老尾啊！我要請假㗎，聖誕節我哋冇假㗎。我本來諗住嚟到呢度玩，嚟到又係一個逼爆嘅感覺。呢、這個就係個問題啊嘛。 嗯， 唔係逼爆㗎就喂， 係咯，你大家仲喺度玩逼爆？ 佢哋喺個地鐵已經習慣咗逼啦，個攞友嗨攞友咁樣逼。係 啊，因為我以上頭先講緊嗰啲，你估真係喺內地嘅傳媒嗰啲報紙嗰啲記者真係自己寫啊？善稿嚟㗎嘛，佢善稿邊個俾咗啊？梗係香港旅遊局一定有份啦，阿田山嗰啲有份啦，係咪先？咁你猛咁叫人嚟，你又嚟到咪就係、是、咪個個咪就喺度玩商場囉。頭先我嗰個九成都係商場嚟㗎。咁我想同啲內地嘅朋友講囉，如果你未嚟過香港呢，講真啦，你要睇呢啲乜嘢報紙，今時今日你只要去上海、北京或者廣州嘅商場都一樣有不特止，仲有人哋嗰商場嘅空間大好多啊，大過香港啲幾倍啊！唉，你唔使玩逼爆咁辛苦啦。嗰度我話俾你聽，喺香港嘅商場係冇所謂嘅正宗香港嘅咩本土咩聖誕氣氛嘅，聖誕氣氛就唔喺個商場度揾嘅，你要揾咧，你喺大陸嘅商場揾到噶啦，唔好嘥咁多腳力走嚟香港，由黃江一路逼幾個鐘頭，唉，為乜啦？ 我要回應一下先， 係啊， 承接翻第二節 ，OK， 即係如果你有咁多錢去三亞嘅時候，倒不如用啲錢去揾一個真真正正嘅聖誕節嘅話。咁去耶路撒冷囉，最正宗㗎喇，啱唔啱先？ 唔得啦，未進化到嗰度啊，冇嘢買㗎嘛，冇商場啊，耶路撒冷。 咪同埋真係 好大鑊真係。 咪受呢一樣嘢。係 啦，所以你即係我內地朋友你都要明啊，究竟你哋想搵一個咩聖誕節先。聖誕節係一個好有意義嘅節日嚟㗎，聖誕節其實唔需要出去自己搵節目㗎。聖誕節好簡單，揾翻你嘅家人啦， 係啦， 是一个团聚普天同庆的节日来的。 不是我说 不你都不会明白的。 我怀疑究竟他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圣诞节的问题。 你又不要侮辱内地人。 我没有说我没有说我说他们不知道嘛。 不是如果我是一个内地人我告诉你就算我明白我都不会做咯。因为如果我圣诞节真的找回家人我真的很没有面子的。我是真的需要出去 嗱，你又揾 地方旅行購物啊，或者甚至就係去三亞咁啊， 你知唔知道？ 梗係冇面啦！哇，大佬，咦？喂，唔係話你匿喺屋企同咩 咩話 咩同家人團聚？你即係冇錢出去旅行啫。我都去日本啦， 咪咯， 係咪先？阿山， 梗係新年先去啦， 梗係唔係啦？我新年再去啊！屌你真係， 你唔係呢個嘢要屌屌下先嘅，即係要屌翻一個香港政府。喂，大佬，你自己諗清楚啦，即係我唔知傑斯有冇而家去尖沙咀地鐵站 ，OK？ 係 ，OK， 我哋平時都係 A、B、C、D、E 五個出口啫嘛。 係 尖沙咀地鐵站， 哇！而家梗係多啦，我梗係有啊。N 啊 ，N 一 ，N 二一，你系咪讲嗰啲啊？ 去捻到亚龙， 系啊，系啊，系啊，唔 系 仲有唔使出地面噶？ 系啊， 有啲直情已经入边已经系 shopping 噶啦，因为好捻讨厌嘅，成个尖沙咀嗰个站已经系。 我哋讲，系啊 ，OK， 你好似搞到台北车站嘅，我俾你冇问题。但系你最惨嘅一样嘢系咩？ 唔系噶， 你唔捻系， 唔系啊，咪入边都系啲大陆嘢咯， 系啊， 名牌咯。 餅店囉 係囉都係嗰啲嘢嚟咗嘛。 其實都係擺嗰啲嘢佢 哋。係啊都係擺啲嘢。冇個性㗎。 吹撚著但係個問題係、啊、喂你搞到阿盧啦個出口你咪真係要逼撚到尖沙咀可以踩撚到300萬人 ,group 撚嘅嗰度啊沙一號。 嗱我最民主㗎即係我講咁多呢因為內地排好多聽住、嗯、,ok? 如果你真係未嚟過香港過聖誕呢、okay? 你係死唔信傑斯嘅呢 ,ok? 唔係你要死一次冇問題嘅、嗯、即係你自己要感受下你感受完呢你自己再諗下傑斯講嘅有冇錯囉。咁、嗯、但係我可以話定如果你信我呢我話定俾你聽其實真係冇乜得著。 嗱我介紹 你嚟到就係、是、你嚟到呢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啦 ,ok? 逼爆同埋搏命係咪先。 嗱我介紹過 四個字嘅啫。 嗱我介紹過死死團俾各位嘅內地朋友 ,ok? 咩叫死死團 ?ok? 玩到係咩啫 ?24 號落嚟 ,26 號走 ,ok? 3日。 喪玩 喪 玩團 ,24 號 眼。點玩 法 ?24 號眼就落 差唔多落到嚟啦。 喺灣仔 ,ok? 逼撚到嘔企咁樣就差唔多㗎啦。兩點鐘到你落到嚟話你好嘢。 係啦絕對係咩呢就係 ,ok?夜晚喺銅鑼灣食飯 ,ok, 一定要喺銅鑼灣食飯 ,24 號 ,ok, 唔係自由行啊你講緊。 係自由行係啦、 哦、 ,ok, 喺銅鑼灣 ,ok, 有冇訂個台啊你 冇試下冇訂台啊去食飯感受下聖誕節嘅氣氛。 好啊呢、這個好提議,ok, 好提議。 我跟住落去咩 ?7 點開始唔係 ,ok, 內地人啊 ,6 點 六 東東島食飯。 5點半開始搵餐廳 ,8 點如果你可以嗌到菜我话你呢 坐低啦坐低有杯水俾你喝。 八点钟我话如果你坐得低嗌到菜为呢嗱冇订台为 基本。 基本啦、啊、,ok, 我当你我当你11点钟食完饭。 唔系仲未必咁快啊 点啊 仲有唔系 ,ok, 唔系八点唔系要咁讲我哋又要学好似航天咁啊将佢分开一啲小嘅步骤。八点钟你攞到张台 嗯 坐得到落去我话你呢。 是啦 跟住九點前呢、嗯、你可以順利嗌到菜我又話你因為你要點因為你要點你經歷要經歷多個過程啊服務員服務員服務員服務員服務員你老婆服務員教教我啊即係咁嗌咗個鐘頭嗌咗個鐘頭係啦唔係嗰個鐘頭再好你要點菜啦 係啦 喂係 啦 仲有我喺度玩緊 會因為因為太繁忙 係啦 緊會漏咗係緊會漏單㗎喎 唔係啊你係啦幻想一下你頭先嗰啲嗌服務員嗰啲服務員 係啊 唔係你一個人嗌係成日嗌 係囉 係幾咁壯觀 慘過截的士啊 係啊 係啊直情壯觀啊 跟住 直情係 好似啲人呢跌曬落海呢叫救命咁 樣係啊冇錯直情澎湃 趕時間一定要嘅 ok 拜咗你估餐飯幾點鐘食完呢 我諗 順利嘅話 十一點到啦因為十一點 咁誇張啊 十一點一定要有節目嘅 保守少少啦十點到啦 得唔得啊？真唔谂得，唔系啊嘛？四个钟头、啊，六点开始、啊。 仆街，你知唔知啊？你唔订台，六点钟一转，七点半一转，九点钟一转。 哦 ，OK， 系我仲有，我哋其实都未计等位嗰下。 九十分钟食饭啊嘛，啊最仆街。 十点十 三转噶， 十点半至十一点啦。 系啦，嗱， 我哋 十一点咧一定要改边啦。OK， 系 过去 仲有冇节目啊？ 有节目， 有圣诞节，香港好多节目嘅。 OK， 系一定有节目嘅。 呢转唔好啦，搭翻地铁。过翻去尖沙咀 ，OK， 倒数， 倒数， 十一点半喺广东道或者喺海港城 ，OK， 倒数完啦 ，OK， 显示你系一个身份嘅象征， 唔系，不系咯，过过圣诞啦，香港， 系啦，过咗圣诞啦， 但问题又嚟啦，系啦、啊，问题倒数就一定喺十二点前啦， 系啦， 你十一点开始过去啦， 系啦 ，OK， 十二点前到， 十二点前你到唔入唔入到去嗰个位度咧，系咪？因为嗰度有铁马啦。仲有差人啦 ，OK， 当然你讲讲你讲普通话咧， 差人会帮你就 放得快啲嘅 ，OK 啊，记住唔好讲广州人啊，广州朋友记住唔好讲白话，讲、嗯、普通话，咁你可以快啲啦， 系、 嗯、 啦， 咁你逼到埋去、嗯，一个钟头之内，如果你可以参与到倒数咧。恭喜你啊 ！OK， 好犀利， 还到你心愿， 系啊，投注 香港圣诞，系啦，都好好噶啦。咁但系你要有心理准备咯，随、 嗯、 时系系唔得嘅， 系啦。 咁你咪即系如果你唔瞓巢，你咪喺度过喺条街度过一晚嘢咯。 嗯 第二晚先開始倒數咯，都得。第二晚冇人逼落你逼啊，系啊，你自己倒數咯。 嗱，跟住有咩？ 系啊， 好啦，我當你搞 順利，搞 順利，倒數完， 仲冇冇節目？ 梗係唔係節目就差唔多啦，因為留待翻第二日。 有你都有你都去唔到噶啦。 係啦， 因為你嗰時已經筋疲力盡啦。係啊， 嗱，為咗顯示你係身份嘅象徵， 係 無論再點都好，喺尖沙咀揾架的士搭。 哇！你都好玩仆街真 系，你幻想下， 搭到去边先？ 冇你 即系过翻海啊！即系当你喺香港住， 过翻去住嗰边，咁你揾架的士搭 系 啦。我谂 哦，呢个难唔到内地人、啊，睇你边度啦。如果你上海或者广州咧，即系佢哋都有一身好本领噶，系啊， 两点半咯、啊。 哦、okay, ， 兩點半翻廣州啲冇話你咧 ，O K， 真係差唔多啦。 O K， 咁得咯， 咁得咯。 第一晚一定好好瞓啊，係咯， 唞一唞， 幾 sweet， 好啦， 冇問題，幾好呢個節目。 第二日十點零試下去金 廿五號咯，正日 係啦，梗係去邊？ 係，梗 係去海洋公園啦， 一定要去啦，呢啲地方去過， 係 啊，去個咩啊？海洋公園聖誕全城，好好好啊嘛，係啊。 如果你喺 哇去海洋公園 嗱。 点啊？ 你啦、 啊， 你喺可以喺海洋公园度。 It's a war. It's a war. OK， 系 打水战， 系一场啊，即系 打水战、 啊，犀利啊， 犀利啊， 淞沪战争嚟嘅，真系啊， 真系一定要领略下，真系、啊。我谂个入场个壮观嘅情景啦。第二样嘢 系啦， 如果你有 去到个门口， 去到门口， 嗯， 我当你好顺利到入到去、嗯、，OK。 你夠膽入去已經好啦，好嘢。 然之後仲有咩咧？你個睇，我唔當你玩任何機動遊戲啫。 係 你排隊，如果你 黐線啊，玩幾時開始輪到講玩啊？ 睇 首先係去廁所先啦，屌你老味！因為到最後你明唔明白點解都係要就地屙咯？屌你老味係咪先？点搞啊！男人都搞唔掂啊，多人都逼爆， 肯定搞唔掂， 冇错啦。 带定啲纸，带定啲胶袋落去咯， 冇 落去， 信 唔会噶啦，呢啲使乜啦，唔使教噶啦，内地朋友。 系啦，跟住嗱，记住我 mark 定啲厕所喺边 ，OK。第二样嘢嘅就系、是。好啦，当你参唔好话玩几种游戏，睇鱼啊，睇下蝴蝶啊， 嗰啲排住队去啫，冇问题啊。 如果你可以每一个 area 系 你排少个个半钟嘅话，切乜撚嘢都得啦，廿五号 啫。哦，咁啊嗱，你有咩解释啊？呢啲嘢咧就可睇可唔睇嘅，内地朋友 可睇可不 看最紧要喺个馆嗰度门口影幅相嘅啫。咁呢、這个呢、這个解呢、這个就冇乜问题嘅。 但系上 最惊你有细路仔， 但系上缆 车细路仔就话喂，唔系机动游戏一定要玩，咁你真系仆街唔家产啦。咁你个宝贝话要玩，你冇得话唔玩噶。咁啊， 三粒咯， 啊我 三粒几一个， 保守啲啦。我谂，系海洋公园即系都有个疏导嘅系统嘅，个零钟头啦，得唔得啊？又唔捻得， 唔得， 唔系啊话三个钟头点排啊？ 平日。 平日都已經過半鐘， 係咪真㗎？ 平日冇咁勁， 我去過，我去過一劑禮拜三啊！屌、你玩呢、這個嗰啲、 我諗兩個鐘頭之內搞掂嘅， 我希望啦、啊。但架纜車一定撲街。 咁你一日有幾多個兩個鐘頭啊？ 嚇、 啊！ 顶到咪四个， 你玩得几多件啦、啊？系咪排两嘢？排两个 排咧都系半粒钟嘅啫。 系 平时去排， 系啊， 系啊，即系搞啱嗰啲咧，生日咧 最好喺海洋公园走完之后，夜晚25号、上山顶食饭， 系 真系 good 晒成件事真系。系啦，咁啊可以大嗱，我谂你已经食埋嗰餐饭。你唔使諗去邊， 唔係諗起我都覺得係捱唔到去26號嘅真係咁樣玩法。 得嘅，如果有一日有240個鐘咧，就可以玩得曬嘅。 係， 咁你廿六咪好自然去 shopping 咯。 我哋留翻俾內地朋友啦，即係如果你覺得頭先我講嘅節目係精彩嘅，不妨過嚟。 係啊， 係啊，未撚驚過，屌多你一個唔多，少你一個唔少，真係冇問題。 我都係堅持。係 啊，或者咪其實可能幾精彩啊咁樣玩到。 我堅持翻嗰樣嘢啦，如果你真係要。要揾一個最正宗嘅聖誕節嘅話，個耶路撒冷啦。 嗱唔爭在， 我再補充一樣嘢，你呢句首先個説話應該同香港人講啊。香港人咧應該聖誕節就要耶路撒冷啦。 嗱唔爭在， 有㗎， 唔係即係係啊，因為此地都不宜久留啊嘛。 都當然 唔係講笑嘅， 即係嚟緊翻嗰啲內地嘅朋友，如果你真係想感受一下。真係 不敢認同你呢句說話，冇內地人認同你㗎，真係㗎。 係 呀。嗰度未必揾到間海三亞咁嘅酒店 ,ok? 又冇蒸魚食。 又冇呢個咩海港城咁嘅商場。 咁你又傷害咗內地人嘅感情 啦。我唔係。 人哋唔係一定要。 我唔係呀，我係了解佢哋㗎嘛。我了解。 我都係了解㗎。 咪佢好悶㗎，你嗰隻我諗十五年後之後先再講啦。 嗱，香港嘅朋友，即係 香港朋友點啊？ 我覺得佢水平好高嘅。 好嘅， 唔係講，唔係話玩大家嘅，即係 OK， 因為 香港朋友點啊？ 小弟屋企都做過嘅 OK。 做過咩咧？ 好多時24號唞一唞啦，即係OK， 我鍾意嘅飲下嘢，食下飯喺屋企算數啦。OK， 25號 OK， 食完早餐，求其揾笪地方都好。25號最好係咩咧？做翻孝子賢孫，就真係去。拜下山 ，OK， 因為我做過嘅，我講真的我做過嘅，點解咧？即係你會即 係呢個你幾前衞喎、 啊？唔係第一樣嘢係咩？就係、是、因為真係第一少人好多，第二你又會覺得即係舒舒服服咁樣，攤攤貼貼咁所有嘢食，咁啊轉轉身。 你呢種係另一種方法，即係聖誕就走去拜山， 係啦， 清明我就走去食火雞，係咁樣， 唔係清明係吼吼吼啊， 吼吼啦，冇錯， 係咯，我爸媽都係嘅，好中意 即係要執撚亂曬佢， 係啦， 咁啊唔想同人逼咯， 係啊，冇同人逼 都得嘅呢個方法， 同埋難得係咪先？即係約得齊所有屋企 拜年咯， 約得屋企人，約得曬屋企人咁樣，咁所以咪即係做下呢啲嘢咯。 好啦， 你話值得去嘅地方，老實講。香港就真係唔好啦，好出街算數。 大家就各自安排節目啦，咁啊聖誕就啊你自己即係內地朋友自己決定啦，嚟唔嚟香港啦，咁啊但係有冇一個正宗嘅聖誕俾你過呢？就今時今日真係冇㗎啦， 真冇 啦，真係冇啊！屌你問我哋嘅正宗嘅聖誕，所有嘅意義咧都已經失去曬。咁我哋呢度都係一個即係消費主義，其實即係揾你笨。咁啊，但係你甘願做一個笨實呢，咁我哋係冇辦法阻止你嘅。咁啊，結束今晚嘅北上頻道啦，多謝夏薩帥嚟啦。咁仲有就係、 是、 送返呢隻歌俾大家聽啦，好有意思嘅。咁啊，呢隻歌呢就係話俾你聽，究竟即係12月聖誕節係曾經我哋做過啲乜嘢㗎。咁啊，歌名叫做 Something About December。咁我哋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再見啦，拜拜。 拜拜。 Mama's whistling takes me back again. There's something about December. We're hanging mistletoe and hoping that it snows. I close my eyes and then I can still remember.Let all your memories takes me back again.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 same.